寻找前世的蝴蝶，在梦的触须中成了圆。身体形式是生命的各站停靠。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那一朵花的鬼魂，回来寻找它。给自己一点时间回想走过的路，给自己一双翅膀，幻想没去过的地方。